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三十一集。这四大门的仙家也有类别，个人家里修财神楼供的是家仙，开香坛供人求香的则是坛仙，本事一般更大一些，业务范围更广，保佑的那些向他们求香的信徒。柳纯阳所说当差的香头就是替这些坛仙当差的，因为仙家不好直接出现，他们可以用仙家的能力给求香的人治病驱邪等等，行道修福。自然他们的业务范畴也包括像这样的说和。小杨却苦笑一声，您啊有所不知啊，我家这位狐仙虽然是家仙，但实力非凡，附近那些顶仙的哪个不知啊，这边有名的什么刘老太爷、白三仙姑啊，去过的都拿这位没办法，不够资格说和的，大网太深了，只是因为与我家有前缘才来报恩的。柳纯阳冷冷道， 你都快把恩结成仇了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我不信没能人了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 刘导，你既然知道四大门，那你应该也知道天下四大门皆拜王三奶奶，王三奶奶又是碧霞元君的信徒，就住在这庙杆山上，我家财神爷啊也曾有幸住在庙杆山，听候老神仙差遣，算是京城数得上号的狐仙。工具人蓝河忽然抬头， 咦， 小杨远远看着庙杆山的方向，语气自傲中夹杂着后悔，我家这位狐仙呐，脾气烈得很，尊号狐七十九姑娘。如果不是刘导和小杨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遭遇，蓝河要怀疑他们联合起来恶搞自己了。狐七十九姑娘，人家别人家里都是老太爷三仙姑，你家就排到了七十九，这狐家狐口就格外兴旺嘛。最重要的是这位七十九姑娘和她认识的那个胡大姑娘有没有关系啊？要是有关系，而且关系不差的话，蓝河觉得自己倒可以说上几句话。而且，因为柳纯阳的科普，蓝河好像一下明白了，之前胡大姑娘一直说，想住到她家里去，会不会就是想以这种形式让她供奉自己顶仙呢？但因为他现在的人设是正气凛然，所以继续装哑巴，静观后续。柳纯阳哪知道蓝河还认识个大姑娘，他对四大门有所了解，一时也有点犯难了。说来这狐门和碧霞元君的关系比其他三门更为紧密，传闻天下狐族修行都要去泰山娘娘处考核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位列四大门之首。仙家排位都是有顺序的，如果按照门第排，狐门居长，第二是黄门，天下狐黄不分家，这两家修炼路数差不多，第三则是白门，柳门最末。若要按照本事高低呢，既然四大门都臣服碧霞元君门下，最高一级自然是能在金顶庙杆山上修行的，第二级就是其他五顶五处碧霞庙里当差的，第三级是其他有四大香坛的庙宇，第四级就是那些当香差的弟子自己建的堂口，最末则是家庭内供奉的家仙。那小杨说的这个狐七十九姑娘，无论按门第还是按本事高低，貌似都是一流的，听起来着实有些棘手啊。但柳纯阳为了拍摄也是迎难而上，不然他损失的时间和成本怎么办？他多冤呐、啊！ 必须把戏拍完。 你等着，我先找人问问。 陈兴阳嘀咕着， 我不太懂这个，但是碧霞元君不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吗？为什么不去东岳庙请道士？那不得克死这个胡七十九姑娘？ 嗨，这名字可真够长的。 柳纯阳默不作声。京城寺庙多，都说觉慧寺里撞大钟，财神庙里借元宝，城隍庙里看火判，东岳庙里跨金豆，东岳庙也是有些名气的。但是吧，很多事不能这么看，不是各个法事都灵验的，大家接待信众也有不同的侧重点。尤其在京城，因为高人多如牛毛，大家的职能恨不得细到求生一胎和求生二胎都分开。柳纯阳的人脉还是可以的，又被刺激到了，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然后派车上觉慧寺接和尚。小杨也可怜巴巴的，甚至有点期待，他这也得罪了家仙，还指望能顺带帮他求求情呢。他给财神爷上香，财神爷都不带理会他的。觉慧寺一来人，剧组其他的人本来不知道有事，也该猜到了，这是京里著名祈福地呀，请来的还是位挺有名的师傅，法号叫思明。觉慧寺的方丈不动法师早就不轻易出山，他座下最出色的弟子司空又身为监寺，事务繁忙。除了他们两位，思明也是剩下的和尚里比较有名的了，能请到他已是难得。柳纯阳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，他打了电话给宋齐云，有件事知道的人不多，那就是宋齐云和觉慧寺的高僧大有交情。柳纯阳和宋齐云也不是特别铁，但都在圈内这么多年，面子在这儿，共同朋友多，宋齐云听他确实遇到了难处，也就出面帮忙请了思明来。思明法师不过中年，眉毛粗浓，人高马大，手里提着一根棍子，北方口音。程海东一看就忍不住小声和蓝河道， 像武僧， 不愧是亲朋友，吐槽都和他一样。蓝河想，这棍子还是师门一脉相传的啊，出来都带着，怕不是一言不合就要揍狐仙，不愧是猛男林继宗。既然有专业人士来说和，蓝河想，那他就暂时按兵不动了。阴阳两界都认可觉慧寺的灵验，上次他看到的不动法师也很牛，估计不必他多事。柳春阳和思明法师商量了一下，就由他做场法事，并在这里守几天，能让狐仙消气最好，消不了能挡住这几天，不发生影响拍摄的事也行，反正这里的戏份真的只差一点就完成了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当然拍戏时请千万不要发出声音，以免影响收音。到了晚上，剧组也熬不了夜了，十点钟就匆匆收工。柳纯阳让大家回房待着，听到任何声音都不准出来，大家都挤在其他院子，狐仙所占的几个院子从拍摄点到住宿地都空出来了。大家倒也不紧张，柳纯阳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咋咋呼呼了，没看个猪头表情不对他都要呼天抢地。蓝河待在房间里看书，程海东则头抵着窗听着隔壁传来的动静，那是思明法师在做法事，蓝河隐约还能闻到香烛味。 这事儿怪悬的，你说和尚能不能搞定？我看着法师什么法器都没有， 他不是拿了根棍吗？ 兄弟，你真是淡定。 程海东朝他比了个大拇指，真羡慕这种一身正气的人，但他自个儿担忧啊。 哎呀，那棍儿看着跟擀面杖一样，就是普通木头，我听说都得是桃木的， 往妖怪身上抽才能降服他们。哎， 我琢磨吧，木棍就是往谁身上抽，谁不得屈服啊？也不一定非得要桃木的吧？ 你懂什么？我跟你们这种不迷信的人没什么好说的。 蓝河无语，这口气搞得我才是迷信的那个人一样。刘春阳说了，让大家早点睡，他们也没白活多久，就躺下睡了。 我去，哎，走开，离老子远点，快来人呐！ 大约到十二点的时候，蓝河就被屋外的动静吵醒了。他睁眼看，发现程海东早醒了，又在贴着窗户听，看着他略带惊恐的道：“ 我好像听到刘导的声音了。”“ 什么？”蓝河也起来听了一下，外头的确有柳春阳的声音在边惨叫边暴骂什么。 隔壁院子吧，他不让我们出去，怎么自个儿出去了？哎，怎么办？蓝河，我们出去救导演吧。 蓝河还没说话，他们俩人的手机同时震了一下，点开一看，是剧组群里有人发言了。 我跟你们说，我没出门啊，所有人都别出去。 柳春阳这样发道。蓝河和程海东不知所措，程海东打了个寒战，低骂出声：“ 我去， 刘导没出门，那在外头骂街的是谁啊？”“ 我好怕，我好怕。” 程海东往蓝河身上靠，除了他们俩，其他人竟然都睡得很熟。白天都挺累的，也没他们心理负担那么大，这已经十二点，可不就睡熟了吗？蓝河迟疑地胡说八道：“ 会不会是有人捡了刘导的手机，或者刘导又陷入了幻觉，梦游了？”“ 你说的真好，你再多说几句吧，我怕。” 哎呀， 程海东缩回了毯子里，堵住耳朵。 阿弥陀佛，高僧加油，我还是赶紧睡吧。 蓝河刚要躺下，又听到外头有人扯着嗓子喊：“ 一个字是什么？两个字是什么？三个字是什么？四个字是什么？” 这声音有点陌生，蓝河花了一会儿功夫才想到，这应该是思明法师的声音。 他在说什么？ 程海东迷茫的道。很快他就笃定，可能是在念经。别管，睡自个儿的，严格履行导演的话。蓝河躺在床上想了一分钟，却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这闹得也太凶了，而且他记得之前一直有隐隐的香烛味道传来，现在却没有了。难道觉慧寺的大和尚也掉链子了？蓝河不可思议，索性闭上眼，魂魄离体，打算去看一眼。程海东还在战战兢兢看着天花板。 有点睡不着。你呢？ 再一转头，蓝河已经背对他睡死了，毫无动静。天选之子程海东流下了羡慕的眼泪。蓝河准备了一番，扣好面罩出门，飘过墙头到了隔壁院子，赫然见到刘导躺在地上，已经失去意识了，背心被捞了上去，肚皮露出来。刚才那声音真的是刘导？那微信谁发的？思明法师则翘着二郎腿坐在供桌一侧，五官不知怎么都扭曲了，眼睛吊起来，嘴巴嘬得尖尖的。他转头看到蓝河，还以为是路过的阴差，也没理会，只拍打着大腿，拉长调子自问自答道：“ 一个字嘛，叫僧；两个字嘛，是和尚；三个字鬼乐观；四个字色中恶鬼。” 想也知道，这必然不是思明法师本人了，否则怎会胡头胡脸还骂起了和尚来？蓝河手里攥着个东西，上前礼貌地问道：“ 请问是胡七十九姑娘吗？ 思明法师。 被胡七十九姑娘上了身的思明法师斜眼看着她。 正是本仙姑，你那里什么事？ 蓝河一拱手，鄙人东岳阴司小来，我同这觉慧寺的和尚有些交情，想请七十九姑娘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狐仙顶着这具肉身，却是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，拍打着自己光光的脑袋。 叫我放过他，你可知道他怎么在我的地盘如何放肆的？长得凶不说，说得好好的，突然大喊一声，想拿棍子敲我。 我呸！真是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啊！死秃子不知好歹。 他越说声音就越是尖声细气，到最后便完全不像思明法师自己的声音了。蓝河不知所措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